攻读生命记第十五章，每过七年应施行豁免，豁免的方式是这样，债主应把借与近人的一切全部豁免，不应再向近人或兄弟追还，因为已为光荣上主宣布了豁免。向外邦人可以追还，但你兄弟欠你的应一概豁免。其实在你中间不会有穷人，因为在你的天主赐给你作为产业的地上，上主必丰厚地降福你。只要你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一切诫命，因为你的天主必照他说的降福你。你要借给许多民族，而你却不需要借贷，你要统治许多民族，但他们却不会统治你。如果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内的一座城里，在你中间有了一个穷人，又是你的兄弟，对着穷苦的兄弟，你不可心硬，不可袖手旁观，应向他伸手，把他所需要的尽量借给他。你应提防，不要心生恶念，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就冷眼对待你穷苦的兄弟，不借给他什么。如果他呼求上主反对你，你应负罪，你应尽量供给他，供给他时不应伤心，因为为了这事，上主你的天主必在你的一切工作和你着手所做的一切事上降福你。既然在这地上总少不了穷人，为此我吩咐你说，对你地区内困苦贫穷的兄弟，你应大方地伸出援助之手。你的兄弟，无论是希伯来男人或是希伯来女人，若卖身于你，只应服侍你六年，在第七年上，你应使他自由。使他自由时，不可让他空手离去，应由你羊群中打禾场上榨酒池内取一些厚厚的酬报他，照上主你的天主降福你的分给他。应记得你在埃及地也曾做过奴隶，上主你的天主将你赎回。为此我今日特将这事吩咐你，倘若他对你说，我不愿离开你，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庭，又喜欢同你在一起，你就拿锥子在门上把他耳朵刺透，他便永远成了你的奴仆。对你的卑女也该这样做，使他自由的时候，你不应感到不满，因为他六年给你服务，应得佣工的双倍工资。并且上主你的天主也必在你所做的事业上降福你。你的牛羊中所生的，凡是投胎雄性的，都应祝圣于上主你的天主。你不可使投胎公牛耕作，也不可剪投胎公羊的毛。你和你的家属年年在上主所选的地方，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吃这些首生的牲畜。但如果这牲畜有残缺或腿瘸或瞎眼或有任何缺点，你不可寄献给上主你的天主，可在家里吃，不洁与洁净的人都可以吃，如吃羚羊和鹿一样，只不可吃他的血，应将血如水一样泼在地上。